望向編輯部第二節錄音的時間是12月20號晚上。咁而家又講返，即係頭先都講咗一大堆呢個比較輕鬆啲嘅話題啦。咁而家講返少少，唔會講太長，講少少比較嚴肅啲，就係、是、上次我哋講望向快報嗰個龍盤院嗰個黑髮團嗰個問題，懷疑係黑髮團嘅問題。咁而家据我而家收翻嚟嘅消息咧，就系佢哋已经有人咧，即系嗰啲业主咧，有啲人已经去咗查数啦。咁而家初步嘅情况咧，就系、是、有几样可以讲下嘅。咁啊，第一样就系佢有啲工程合约，咁啊佢就冇提供俾啲业主睇，即系而家尤其是系嗰160万啊，即系之前讲过嗰个160万呢个咸水渠、咸水喉 ，sorry 唔系咸水渠，咸水喉嘅工作嘅工程咧，咁咧就冇工程嘅合约嘅。咁喺嗰个第二样啦，即系就喺嗰、那个即系法团嘅康乐组咧，咁啊有啲支票咧就。冇显示嗰个提款人系边个，咁啊，通常嗰个支票咧就系、是、俾其中法团其中一个委员，咁嗰个名字我唔讲啦。咁咁啊，法团咧就又用咗几万蚊去整法团个办公室，但系咧又系冇工程合约嘅，咁喺嗰个160万嘅地下水喉嘅工程咧，就冇提供合约啦，又冇图纸啦，又冇相啦，咁又即系当然佢会有一啲嗰啲 claim 啊改过嘅，即系用笔改过，嗰啲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就开始觉得有少少即系验收啊嗰啲嘢咧就冇 report 啊。咁啊，有冇 mark 低嗰啲水喉喺边度啊？咁实际嗰个长度咧都系唔知嘅。咁就系咁啦。咁啊，仲有一张仲有一个就系好奇怪嘅，就系帮一个单位交呢个管理费，唔知点解。咁同埋呢最主要呢就係嗰个东华三院嗰个捐款呢好似就有钱留低喎。同埋即係有钱剩低带去下一个 financial year。咁啊理论上应该同一年嘅收返嚟嘅捐款呢就应该全部捐俾东华三院。咁仲有好多地方呢都就唔同，即系唔合規例嘅，就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那个出租呢、這个档位嘅问题，咁喺东华三院嗰种筹款嘅活动嚟讲咧，即系佢个档位系唔可以出租俾人嘅，就系咁啦。咁啊，暂时系一个 update， 咁如果有多啲消息，我哋都会讲嘅。咁呢一单嘢就。闷嘅，闷系闷嘅，但系希望俾到一啲启发性大家，就系、是、即系你可以睇下自己嘅屋苑，或自己住嘅屋苑，或者自己住嘅地方嘅法团有冇呢啲咁嘅问题咯。咁如果你有嘅话，咁你就要揾，可能要揾一啲即系居民咧都系专业人士，即系譬如系会计师啊、工程师啊、建筑师啊嗰啲去，即系睇一睇究竟。法团做嘅嘢系咪合理？咁咯，我要讲即系呢单龙盘院就讲到呢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补充可以讲下，咁冇咧我就去第二个 topic。 嗯，冇啦。 嗯，好。 咁我哋头先即系上一节啦，咁啊讲咗阿 Berry 妈同埋呢个苹果啦，咁啊但系都未讲得有啲未讲得深入，就系、是。苹果带人去旅行嗰啲地方，同埋呢个 Berry 妈带人去嗰啲食肆，究竟边一个即系 讲嘅嘢系合理啲咧，同埋冇困鸠人咧？ 啤梨哥系合理嘅， 即系啤梨哥系合理啲嘅， 系啊。 即系佢芽菜鸡嗰档咧，我系即系以前 Tasmania 读书咧，就好多大马人嘅，佢哋话咧一定要食嘅嗰档系真系，即系差唔多话系一个景点咁啦，必去嘅地方咧。嗰档芽菜鸡咧系货真价实嘅，所以啤梨哥系好嘅。呢个系。苹果我哋上一集有讲过啦，即系带你即系叫啲人去奥克兰个咩卡帕嗰个夜市系咪？系啊， 唉，唔掂啊。不过佢唔系净系呢样唔掂啦，即系我觉得就系苹果佢搵啲留学生咧，根本都唔识嗰度嗰啲生活，即系嗰个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就 同埋鸠噏咯，讲好似话买奶粉嗰啲。屌你咩？佢讲嗰啲即系话买唔到奶粉，你留学生住唐人区嘅买唔到啦，鬼佬佢大捻把啦，戆鸠嘅咩？真系 冇办法喎、啊，這个都系误导人为主啊！呢、這个肥佬嚟，我发现咗，即系 佢啲 source 好差， 佢嘅 根本冇理由报出嚟， 佢嘅新闻可信性越嚟越低啊！我觉得呢个苹果日报，尤其是报海外嗰啲新闻，即系。我哋上一集嘅快報有講過啦，就係、是、講佢個 night market 啦。咁但係佢仲有一個咧，就係教人去食麥當勞，一架飛機嘅麥當勞，即係喺Taupo喺個湖隔離嘅。 嗯，我去過啦，我都冇乜特別啊。 係咯， 就是、一架唔飛嘅飛機擺咗喺度，咁你可以入去捧個餐，你咪坐喺度食啫嘛。有乜特別啫？ 有乜特別啊？ 麦当劳系全世界都一样啊，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即系呢个纽西兰嘅麦当劳系唔值得去嘅。点解咧？就系啲嘢食嘅质素系垃圾级嘅。 哇，打过香港多，唔知点解 啊？会衰过澳洲啊？ 衰过澳洲，肯定衰过澳洲。 因为太求其啦。 我朋友又话 K K 纽西兰嘅 K F C 系同澳洲差好捻远。佢哋话我识个岛人嘅话，佢话。澳洲的 KFC 好食好多喎、 啊，澳洲 KFC 平 好多添，平好多添、嗯。不过 唔系睇下你炸嗰个人有冇心机炸，有冇炸定摆喺度晾干晒重炸嗰啲衰嘢嘅啫。 好奇怪、啊，又唔可以完全咁讲，因为澳洲好得意。澳洲咧，佢KFC 有几个 franchise， 咁喺 Queensland 嗰个 franchise 咧，同 New South Wales 嗰个 franchise 唔一样。Queensland 嗰啲吓，嗰啲 Queensland 嗰啲鸡系好食好多嘅，即系就算同New South Wales 比较，系啊， 佢疏疏啲啊， 大嚿啲咯， 唔系佢大嚿啲，同埋佢嗰个 Hot and Spicy 咧喺 Queensland 咧系长期有的，即系嗰、那个嗰、那个特别嗰个 coating 喺 Queensland 长期有，喺其他地方唔系长期有，我理解就喺纽西兰就肯定唔系长期有， 嗯， 咁啊，即系。不过叫人食快餐咁，其实好行货咯。因为喺纽西兰咧，有好多地方咧都系食嘢系proper meal 都系抵嘅。咁佢话$30两甜两咸咁样啦，即系一个人食啊嘛，系咪？补充翻先，那个 night market 嗰单嘢。佢话两咸两甜$30一个人食啊嘛，佢觉得好抵啊嘛。但系其实佢只要俾多$9咧。佢就可以坐低喺一间餐厅度食头盘，锯个扒，同埋食个甜品，可以坐喺度食$39啫。 哇，咁平嘅， 系啊，仲要系圣诞前，即系佢呢个系特价嚟嘅，23号都有，我去 check 过，23号都有呢啲嘢食嘅，有一个地方。咁啊，当然唔好帮人卖广告啦。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呢啲好嘅嘢咧就。好多地方都有，就唔系苹果日报讲嗰啲。苹果日报变咗咧，而家就系唔识嘅人呃，唔识嘅人坤唔识嘅人。 即系其实嗰间麦当劳系咪俾捻咗钱佢做广告啊？咁谂下， 嗰个系旅游点嚟嘅，嗰个系旅游点嚟嘅，因为佢有架飞机啊嘛。咁、你去睇下嘅啫，你最多咪去买个包菜喺度食下，就冇乜特别嘅。讲真，唔系真系一个咁特别嘅旅游活动咯。咁佢嗰架係 DC-3 嚟嘅，如果冇记错。咁喺纽西兰有一间航空公司呢係直情可以坐 DC-3 添。 佢係可以有環島遊啊嗰啲嘅。佢每年咧唔知有兩三個團咁樣，你可以 book 嘅。 係咪？ 佢嗰架飛機好舊咯，個飛機嗰個飛機係二戰剩低嗰啲嗰啲剩餘物資嚟嘅。咁佢不斷都 keep 住可以飛嘅。 喂，佢又唔帶人哋去嗰啲南島嗰啲即係正路啲嗰啲地方睇下火山啊，睇下熔岩嗰啲啲。屌，佢啲古撚怪怪嘅，講真。 留學生佢係去嗰啲地方噶啦，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留學嘅時候，我哋冬天咪去滑雪咯，即係啲朋友啊，冬天去滑雪咯，夏天夏天就去海灘嘅啫。其實就好學課嘅，我覺得。即係佢講，我哋讀書梗係唔會去，梗係唔會去即係去麥當勞或者去嗰啲 night market 就當係一個景點啦。因為嗰啲真係唔算啊嘛。 因為我哋喺嗰度生活啊嘛，覺得呢啲行啊嘛。 其實我哋去到啲地方咧，梗係去啲 wine yard 坐下，嘆下杯酒咁先似樣噶嘛。点解老麦嘅啫？呢个最当一个景点嚟介绍，真系 冇办法、啊。佢香港人就 buy 呢啲嘢，我唔知系咪，我唔知道。即系如果我哋 系咩？ 我唔清楚啊。不过我哋即系都可以做一啲饮食食嘅节目噶，可以带翻你去嗰啲 property 嘅景点。 啊，系啊，我嗰间即系有教堂十字架个咩湖啊？系咪头先讲嗰个湖啊？嗰、那个佢哋都可以去啊。是不是叫 Late Apple？ 那都很远的，那个很远的，那个揸车揸车离最近的机场都要两个钟。 我想停一半 了。四叔的仔就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起一个 Lodge 了，两住。 是啊， 哇， 投资好多啊。 嗯。 好啊，其实。这些好的投资来的，我觉得。即是他们投资在一个山卡拉的国家，山卡拉。 是啊，你那些山卡拉地方冇钱又唔生钱嘅，有人有个外国财团嚟买一笪地起层楼，咁咪有交税啦，咁对大家都好啊，又有个工作提供啦，好鬼度牛臭啊，块地就喺度等咗喺度，系咪先？ 布里斯本市区重建咧，四叔都有份嘅，好似新世界都有份嘅， 好似主要系周大福 两间酒店啊， 主要周大福 周大福 sorry。 佢嗰个赌场嗰度，好似系嘛？系咪赌场？ 绿色系同一间六星级酒店咯。 系啊，呢啲都好事嚟咯，我觉得即系你个社会系要进步嘅，要外来嘅资金嘅，唔可以全排外嘅。 嗯，系啊。咁 我谂起一单嘢啦，吓多伦多东边有个滩叫 Pickering， 1972年嗰阵咧，老厨刀咧就话，而家用紧嗰个叫 Pearson Airport 皮尔逊国际机场咧，可能唔够啦，就谂住喺东边个滩嗰度咧就起多一个国际机场。 Pearson 即系歪歪石啊？歪歪石 系。咁唔系 YY 石，我依个冇深究，通常啲人都叫咩 Pearson Airport， 应该系 YY 石。 系， 咁佢咁啊到而家咧 ，Pearson 扩建咗三个机场啦，已经即系1、2、3号大楼啦。咁但系嗰个地方啊仲未起，咁啊于是就即系正有啲发展商想喺嗰边起嘢啦，吓、啊、就话喂。你都唔用嗰个机场啦、啊，起嘢都唔得啊！咁啊，引起激烈嘅辩论啊，吓、啊，即系嗰啲环保佬啊，走出嚟嘈咯，吓、啊，即系直情影相嗱，你睇下而家依度，因为冇人理啊，保育几好啊，嗱，啲田啊，农作物耕得几靓啊，吓、啊，又有风，又咁样，即系有一场大辩论啦、啊，吓、啊，咁啊，几年前咧，终于定咗案啦，嗰、那个变咗国家公园。咁机场整个细规模嘅机场，好细好细嘅机场， 即系跌冲咗啦，成个跌 冲咗啦，即系吓，所以你话阿四叔嘅仔喺嗰度起学系件好事，但系可能冇几耐就啲人就会走出嚟叫噶咯，我意思系咁啫。 即 系又话环保啊， 佢好远嘅嗰度，同埋嗰啲地方，嗰啲地方咧，如果真系你唔系俾四叔起咧，俾第二啲人起屋嘅啫，都系起屋噶啦。 系咪冇理人嗰啲地方，即系嗰啲保唔系保护地系嘛嗰啲？ 唔系保护地，唔系保护地、 嗯， 起屋就好普通， 同埋 好普通啫。 我哋仲有好多嘢嘅，即系其实我又唔明白蘋果日報又唔會帶嗰啲人睇下咩土著啊、毛利人嗰啲咁嘅廟啊，嗰啲其實仲好睇過嗰啲咁嘅夜市啦。 係、哎、不過 你講佢嗰啲記者可能留學生嚟啫嘛， 係個 source 太差， 係留學生啊，即係嗰啲佢哋話住當地記者，我就知道啦。佢住Brisbane 記者就新啲兵嘅留學生，我知道啦，即係佢。佢好似俾翻百幾十蚊澳幣，即係當係稿費啲咁嘅嘢嘅。 咁但係佢應該都唔 係 咯，唔係好知個社會點運作㗎啦。所以佢咪成日都話買唔到奶粉啊嗰啲咯。咁實際上喺 Brisbane 係冇可能買唔到奶粉嘅咯，係冇 幾多佢 要幾多都有。 係啊， 喺悉尼都唔會㗎。 但係下次你影两张相去嗰度，要 proof 你影两张相，我顶上去睇下喎。 啊，咁我 成日都有喎，日日都有货，佢成日都系满嘅，嗰个架货架日都系满。 系啊，咁你咪影相咯。 每日去一次， 影三日。系咯， 嘉诚嗰啲药房系冻个牌出嚟啊！我哋有大量奶粉供应嘅，即系话入你可以成即系可以一堆堆咁买啊！ 他们未养过细路，即系外国根本就唔鼓励啲母亲系俾奶粉个细路饮噶嘛， 毒药嚟噶嘛， 系， 其实就系一开始已经系呢一样嘢，根本上佢哋本身都唔用啊，我可以好坦白咁样讲，我讲过噶啦，之前都就系呢啲奶粉嘅嘢，根本实际当地父母用嘅人数系好少。 系啊，你 可能得 2% 可能得 2%。 Formula 好似香烟咁样喎，唔可以卖广告噶喎。 而家松咗，而家松咗，纽西兰松咗，纽西兰可以卖。 而家松咗咩？ 系纽西兰松咗，纽西兰可以。 佢系嗰啲再进阶嗰啲啫。如果你系俾婴儿食嘅， 俾婴儿就唔得。进阶就 系啊， 二三嗰啲。 进阶嗰啲就得。 系啊， 系啊， 一嗰啲就。 可能香港人唔明我哋讲咩，因为 Formula 咧，即系对于婴幼儿嚟讲咧，其实。相对嚟讲咧，系即系差唔多系等于毒，有少少毒嘅成分咁样嘅，即系咁样。所以咧， 佢唔系鼓励嘅， 唔鼓励嘅，系啦。 通常而家依度，譬如话依度一出世咧，就已经嗰啲护士就死谷烂谷啊，都要谷你用母乳，直到你个仔即系你个子女系。确定你系冇呢个唔够奶水啦，咁 先补充咯， 系啦， 证明佢哋负责任咯，应该就系应该系鼓励母乳先嘅， 系啊，咁我睇过有篇嘢就话，其实奶粉业系最初期奶粉出嚟嗰阵咧，系帮嗰啲唔够奶水嘅人用先嘅，咁啊，但系后屘是那个奶粉厂啊，和这个医院挂钩啊，就为了促销，就叫那些即是刚刚出来之后没耐一下，就叫那些护士一出了世就谷他喝奶粉，那么于是是这样灌个细路喝奶粉。即是你留意下香港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嘛，我喝奶粉得了，咩母乳，即其实是互相促销勾结而成嘅，后屘就俾人哋揭发咗出嚟，所以先改翻用母乳呢几年咁样咯。 所以香港， 但系基本上 奶粉都系多余，我觉得，即系你结果就系你根本上就完全都唔了解人哋个社会系点样运作，就讲人哋啲奶粉有问题，同埋佢哋系好主动，好主动去闹 Q 大陆人，即系大陆人有啲系当然系会买一车奶粉啦。其实我都试过买一车奶粉，因为我仔出世嘅时候。 哦唔系黄重啊！你 我讲翻出嚟俾你听啦，唔紧要。我经历就系咁，我个仔啱啱出世嘅时候，咁我太太又唔够奶水，咁嗰阵时我就去，我唔知道买边一只噶嘛，咁我就梗系 即系买成车 扫晒先， 扫晒先， 大包围啦， 梗系大包围啦，系啊，大包围，因为因为原来奶粉又唔系只只都啱食嘅啲细路仔， 嗯， 咁你如果唔啱嘅，你即刻要另外一罐攞起手即刻有，咁嗰时我买咗成车奶粉， 嗯， 咁当然啦，人哋觉得人哋都冇话我系蝗虫啦，嗰阵时，咁嗰阵时我亦都唔知道有即系奶粉系咁即系咁有问题嘅嘢。第一就是咁毒啦，第二就是咁啲本土派或者啲某啲香港人会觉得买奶粉系买一车奶粉系咁大问题。 罪。 系一个罪嚟嘅。我系唔知嘅嗰阵时。不过嗰阵时而家讲緊都成十年前。即系我就觉得你如果嗰、那个当然啦嗰、那个育婴院呢都系唔推介呢、这个呢、这个奶粉嘅，同埋佢哋唔会有奶粉喺度。 哦，唔系有嘅 ，in case 佢系有啲真系冇奶水嘅，咁就需要用噶啦。 唔系唔系， 通常如果你系 住嗰间咧，真系冇，佢系连奶粉都冇。系、 哦、 啊，因为佢唔系住、 哦、我细佬， 我太太唔系住医院，因为佢系佢系喺嗰啲叫咩啊？嗰啲就咁叫做 细啲嗰啲啊， 嗰啲系产妇啲诊所度生嘅， 系。 咁佢唔会有，佢係不断咁同佢讲，你我哋冇奶粉嘅，即係你如果要嘅话就要你 用自己买， 系 自己带， 自己带系，同埋佢哋唔鼓励用奶粉嘅，所以我到而家都、我到而家都系唔多明点解，即係不断苹果日报不断尝试做呢个外国奶粉都俾中国人买 Q 晒呢个假象出嚟。 其实呢个奶粉问题系好几年前噶啦，仲喺度煲呢单嘢，闷唔闷嘅啫？ 其实因为呢个唔系问题 啊嘛， 个source 嚟到就话系冇奶粉就照煲，都冇 verify 过，根本就 好似八卦新闻咁，即系譬如话我留意到啦，讲八卦新闻有几年系咁。Black Pitt 同埋 Angelina Jolie 结婚嗰几年咧，咁、我留意到嗰八卦杂志，佢一冇新闻咧就话佢哋离婚啦，咁样 个真系离 婚，即系我一谂唔到，唔系啊，即系啱啱话结，啱拍完 Mr. and Mrs. Smith 嗰段时间，喐啲咧就佢哋离婚啦，啊，即系总之系唔使用脑咯，话今日冇桥啊，就用呢条用翻嗰条桥啦，啊，万事万灵嘅。是小暴风格， 鬼佬地方的卖八卦杂志咧，系冇香港卖得咁好嘅，即系同埋啲嘢唔敢吹得咁高大喎。发西人嘅八卦杂志， 唔系、我睇我有时急开咧，你知嗰、那个查理斯王子佢成日都俾佢系俾人唱咗十几年话就离婚就离婚嘅， 系啊， 八卦杂志成日作。 哦，咁系 佢我见佢有 嗰啲啫， 我见佢系我见佢个封面直情话，边鬼个啊？海特啊，即系佢个仔结婚嗰阵咧，阿 Case 结婚嗰阵，佢直情有个封面话阿卡米拉闹阿 Case 话 ，You never be queen 我见到咁你都得，但系又吹佢唔涨噶，冇人告佢，即系佢，因为你咁样告佢诽谤官司，你就要上庭噶嘛。 佢就知佢皇室唔会喐佢嘛，咪任写咯， 系咯，任写咯。基本上呢啲奶粉事件都系一样嚟噶嘛。既然有读者睇，有人中意睇，你咪煲咯，又唔使 用脑嘅。 不过 系同一种手法。 香港好即系香港嗰种而家嗰个新闻传媒嗰种堕落系好大问题。即系你见到号称民主第一大报。嘅苹果同埋一周刊，即系佢哋嗰种做新闻， 一定保留噶。阿 Len 屎话点样都要保留噶，如果唔 保留啊，快执柒佢添啊！希望佢 话你讲呢句，你冇狗。 其实又唔系话一定要执柒，但系佢如果以嗱，即系咁讲，如果佢不断都系用呢种热狗嘅手法去做新闻嘅话，咁佢有冇佢嘅存在咧，都系唔紧要。同埋而家你睇到佢网上咧。佢应该系请咗一大班热狗去做佢嗰个 page， 而家佢出嗰啲贴咧，有九成都系用热狗嗰种讲嘢嘅手法。 系啊， 即系 真系一模一样。 系啊，而家佢可能就系见到苹果就见到呢、這个呢啲热狗嗰啲多人 share， 咁咪即系直情耷咗成套嘢咁咯。咁其实 系咪热狗啲前员工去晒苹果打工啊？ 唔知啦，咁啊真系唔知道。但系佢就即系整到成个黄丝阵营都好柒咯，而家变咗。即系当然我咁讲又系，我咁讲又系共狗啦。即系黄丝阵营好柒呢样嘢，即系都系我哋咁讲啦，因为。 是事实， 因为其实是事实。点解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嘅嘢咧，而家人人都跟我哋讲啦。阿刘世良啊，嗰、个节目都跟我哋讲嗰套啦。但其实呢套嘢我哋讲咗半年噶啦，已经就系要重新喺地区上面出发，唔系净系我哋啊，系 Tony 都系咁讲啊。即系你唔可以继续用一种理念型嘅手法去宣传自己。要做嘅嘢，而唔俾一啲实利啲街坊啊嘛，嗰啲民众啊嘛， 系啊， 其实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但系当然啦，即系你好多人忘记咗呢样嘢咯。咁阿胡苏贞嗰阵时讲嗰个休养生息，其实都系一样啫嘛，佢就系讲出咗市民嘅心声，佢唔想争拗，有好多嘢，大家搞。大家而家凝聚翻个力量先啦，好冇？其实系咁啫，即系 拗拗下咧，即系好多人话系共产党赶捻走啲人移民咧。其实我识好多人咧系对黄丝都好捻心死去移民嘅，即系佢话屌系又闹唔系又闹咁样烦得走啊咁样。我识一个朋友系咁。 但系我哋重申翻我哋个立场咯，就系移民唔系一个。可以好轻易去做嘅决定啦，同埋移民嘅即系嘅苦况系移民公司嘅人唔会同你讲啦，同埋有好多好嘅故仔嘅新移民咧，成日都会有好嘅故仔带翻去佢嘅原居地。 嗯， 好多 时 系啊，好多时系面子问题， 都系报喜不报忧噶啦，梗系 好多时系面子问题，因为好多人嘅移民其实系放弃咗佢自己嗰个事业去移民。香港人好多都 系， 咁佢梗系话自己有更加好嘅发展啦。但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讲，有一半嘅人咧，起码有一半啦，最少一半应该咁讲，都系唔会喺外国唔会有好嘅发展，同埋嗰一半人咧系咬翻佢卖楼赚咗嗰嚿钱，咬到过世嘅啫。 嗯， 有好多呢啲人。其实过去，因为我哋移民移咗廿几年，见呢啲人系好多啊。即系佢移民嘅时候就卖咗香港间楼，咁嗰嚿钱咧就带咗去外国，咁佢嗰嚿钱咧就购买一间屋，仲有钱剩，咁佢就不断咬嗰嚿钱，剩咗嚿钱生出嚟嘅利息，就过活嘅啫。其实有好多呢啲人，但系嗰啲人你睇佢哋其实系唔开心嘅。有啲 闷咯，啊，冇嘢做，唔知道有咩生存目的咁咯。 因为太早退休啦，有啲人，因为你太早退休嘅话，你同个社会好快脱节。 我有个亲戚就系咁啊，四廿零岁就嚟咗纽西兰退休， 哇， 一路都冇做嘢啦，就靠食嗰份利息啊。 哇，咁佢都几有钱啊！ 又唔系好有钱，我买间细屋仔咁嘅啫，吓。 不过好多 而家咗间屋就住咗 apartment， 但系其实唔开心嘅呢啲人，因为佢其实冇达到 事业满足感啊。 系啊，冇事业满足，同埋佢冇达到佢认为自己可以 achieve 到嘅嘢。因为你一转地方咧，其实你真正会好咗发展嘅机会系少嘅。我意思系话，你如果转一个地方，你。实际上你得到的机会会少过你在原居地，对很多人来说都是。 嗯。 即是如果你除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外面闯，即是譬如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学生或者刚刚大学毕业，你去第二个地方，或者你做了嘢几年，你转过一个环境去搏一铺劲的。咁就唔同， 或者盲子都唔识过嗰啲，咁就唔同喎，即系乜柒都冇，好似我亲戚嗰啲咁喎。炒炒下餐之后，识少少投资，买啲铺，买啲楼，咁赚咗大钱，咁佢当然系比喺 在大陸或者在香港捱好啦。 咁當然嘅，呢、這個即係所以我就係話你要睇下你個人嘅情況咯。但係對一般打工仔嚟講，你轉地方實際得益唔會多咯。 嗯，個挑戰 或者話讀過書嘅人咧，就會比起原居地差少少咯。我諗 係啊，呢、這個通常都會係有呢個情況。不過冇辦法，即係現實就係殘酷咯。当然移民公司的人也不会跟你说这些啦。 嗯。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成日就说 被人屌 惨况，唉，好惨吧，好像会。就我们就是要将这种就是最比较残酷的一面告诉你知嘛，那你才再考虑要不要移民。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很多人就是听移民顾问说怎么样怎么 样。你看苹果咯。 睇苹果叫你食麦当劳。 移民唔系如果你真系一心要移民咧，你可能就要即系放弃咗事业啊！你要唔好后悔至得。如果你一个容易后悔嘅人， 系 你就唔好做呢样嘢。同埋 好多人系为咗逃避移民噶嘛，即系香港人系不嬲都有嗰种叫避秦心态，中国人啦、啊。唔单止香港人，吓 冇民主嘛，就系讲呢句。 冇民，我都讲过好多次，冇民主唔系大晒咯。同埋，而家即系你而家林郑嗰种做法咧，其实未来呢几年香港嘅环境会仲好喎， 更加容易揾食嘅。我谂， 我会觉得系容易啊、這個。我会觉得个经济会好添，唔单止系。而家得益嘅人会得益，同埋未得益嘅人都会有着数。譬如可能佢会开啲政府职位出嚟，俾啲大学毕业生去投校，咁嗰啲工就薪高粮准，或者佢开啲合约职位出嚟，咁系一个可以进入政府公务员体系嘅阶梯。呢啲嘢系我认为佢会做。 咁你佢我觉得佢会用公务员系统去，佢话整一啲嘢吸纳咗你，即系令到你有少少增大翻向上流嘅机会咯。 其实要噶，因为香港过去嗰三个特首都系将嗰啲向上嘅阶梯全部封死晒， 封晒门啦。 系啊，阿老董咧就将公务员咧变成即系由一份稳定嘅工变成净系合约啦。咁啊，曾荫权咧就将呢、這个公务员体系咧就即系缩细啦。其实老董同曾荫权都系，即系将两个 不断吸人， 将个系统缩细啦。 佢 所以 两届都咁吸人， 系两个都系。咁啊，梁振英就将呢、這个。梁振英就当然啦，系公务员系统佢又唔识搞啦，但系佢就将呢、這个上车嘅，即系买楼啊嘅阶梯咧就封捻咗啦， 再封埋 系啦。你后生一辈嘅人，好似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喺香港买楼根本系唔可能嘅，即系七八十后嗰啲人系冇可能买楼嘅，除非你人工系非常高，或者屋企帮用首期嚟帮你。如果你要自己去储。两百万三百万首期其实一啲都唔容易。梁振英都系多谢梁振英嘅，因为佢将这个阶梯又封 Q 埋。咁林郑佢如果系精嘅话呢， 佢应该要拆呢弹， 佢要拆返之前三届做嘅即系完全唔得嘅嘢啦。 我觉得佢会咁做。 但你觉得佢敢唔敢咁样做？ 佢係一定要咁做，佢冇得唔敢做。我覺得，因為到最後就係一個你可唔可以做推到23條呢？其實就係一個民意。如果佢要推23條而唔好似葉劉咁樣搞到一鍋泡呢，佢唯一嘅做法呢就係佢嘅民望要 keep 住高。同埋佢 sell 嗰個23條嘅時候就係話，其實而家你個生活過得好咗啦。呢啲嘢你唔需要担心，佢要咁样同人哋讲，即系要同香港人讲，要取信于香港人，佢先可以推得到。咁你话佢会唔会好慢咁样做？ 过去几个月我睇过佢做嘢嘅手法，呢、这个人 快， 佢唔会好慢咁做任何嘢嘅，佢系一定会用一啲利用一啲契机去打开一个缺口，先至搞你。即系如果佢要做一啲衰嘢嘅话，所以呢个人系好有技巧，即系佢仲会用其他， 佢有技巧， 同埋佢会用其他嘢嚟麻醉你先。即系好似朱经纬嗰单嘢， 系 头先阿社长啱啱讲咧，打开呢个缺口咧，最近嗰几次咧都系泛民，即系激进泛民帮佢打开。 系啊，绝对系。所以呢班人咧，其实我认为主流泛民系要同呢班人切割嘅，而唔系再去 accommodate 呢班所谓嘅激进分子。即尤其是是奸巴爹那两条友，其实那两条友是应该，即怎么说呢，泛民传统泛民的人是应该跟这两条友切割的， 割席的， 是要割席的， 这两个人是永远不会跟你合作的，他是会用尽所有的方法踩在你背后的， 他会合作， 他说夹啊，曾志伟， 他连梁耀忠都可以合作，但是跟传统泛民就合作不到，其实根本就黐鸠， 或者佢集会嘅时候就会企喺你隔篱，同你影相嘅时候会同你合作。 系啊 ，Facebook 闹鬼你。 所以呢啲人咧，对成个民主进程咧系一个障碍嚟，唔系一个助力啊。即系我认为呢一样嘢，即系广大嘅市民要认清楚，就系、是、所谓嘅进步民主派，其实完全系冇诚信嘅呢班人。他们可以选择，就好像毛孟静啊那些，朱凯迪啊那些，都选择去跟这个梁耀忠合作。但其实梁耀忠是什么东西啊？梁耀忠是什么人啊？其实梁耀忠是比冯检基更建制的人啊。 是，他给东西，他收钱的嘛。 不是，所以你，他们组成那个什么七连线啊？那个议会连线啊？其意图去抗衡呢个主流泛民嘅话语权，即系意图夺取主流泛民嘅话语权，其实系好可恶。呢一样嘢而家未有人讲啦，因为我哋之前讲嗰啲嘢咧，其他人已经即系差唔多接受晒，已经全盘接受啦。尤其是系尤其是系刘世良嗰啲啊，即系我哋讲香港政治嗰啲嘢，佢基本上早两日讲嘅嘢咧，基本上同我哋。早几个月讲嘅嘢系一模一样啦，已经变到 系 咁， 例如讲嗰啲咩邵家臻咩揿嗰啲防狼器啊，即系呢啲开始系冇意思咯，即系连佢哋呢啲台都会开始接受到呢啲人，即系都会讲呢一种讲法。 冇嘅，其实佢哋而家系睇到啲客咧都开始转，即系佢哋嗰啲客咧都开始反思啊。其实 因为咧佢哋年幾前咧，仲講緊咧，你哋唔知道有冇留意一句説話，就係叫雞蛋與高牆嘛。咁呢句説話就來自於村上春樹嘛。咁嗰陣時，劉世良仲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咧，村上春樹嗰句雞蛋與高牆嘅對抗係有一句重點，就係話無論雞蛋幾錯都好，我哋都要係同佢一齊去對抗高牆。即係佢意思就話，黃之鋒啊，佢哋成日點樣做錯啲乜嘢咧，我哋都唔好即係去。伤害佢哋咯，即系佢嘅意思嗰阵时系咁。即系其实你见佢哋已经转咗噶 啦。唔系个伤害系点为之伤害先？ 即系唔好，即系唔好责怪佢哋咯。即系唔好责怪。 即系唔可以批评 佢。系啊，即系无论鸡蛋几错都好嘛，意思叫。 其实呢样嘢系好唔啱嘅，呢个系唔合逻辑 嘅。 系啊，你就系我哋点解要讲？就嗱呢个嘢我哋赶客嘅，即系讲真，低端人口嗰单嘢。点解我哋坚持要讲话你三日讲赶三百万人系冇可能？因为我哋对数字同埋事实系有执着啊嘛，我哋唔系无的放矢啊嘛。如果你话我一个人一个要赶一个人都唔合理，咁冇得讲嘅。你如果系咁嘅睇法咧，我都劝你唔好听我哋呢度，因为一定唔捻啱听嘅。因为如果你个道德标准摆到咁捻高嘅话咧，即系跌块头皮屑咧都系。随地抛垃圾嘅， 为污染环境系。 系啊，咁对唔住啊，我帮你唔到，我系一个凡夫俗子，我只可以讲俾你听， 你点应该点样去厘定一样嘢有冇发生，同埋究竟嗰、那个magnitude 系几大？如果你话嗰一个人都系有问题嘅，咁冇办法啦，我哋真系帮你唔到嘅。 证明你唔系原则派咯。 有咩原则啫？我个原则，我原则，原则咪对事实执着咯。 依家都唔好再讲啲咩原则，大家个原则都唔同噶嘛，系咪先？你嘅原则同我原则又唔同，点样叫原则派咧？你嘅策略同我嘅策略又唔同，点样为之叫策略派咧？ 喂，头 呢个垃圾嚟，呢啲系 头头讲啊， 讲策略。 流逝两单嘢，我就谂起一个人就系李月珍个扑街啊！即系我唔想闹鸠佢，但系佢以前话嗰个咩啊？咩暴力边缘论啊，话不断踩少少，不断踩少少咧，咁就会革命成功啊！屌佢老尾，我今日又睇翻啲文咧，真系咧，即系佢觉得咧，爱惜咧同放纵咧系划等号 嘅喎。哦，咁噶， 系啊，即系点解我突然之间谂起呢件事咧？就系、是、我识一个加拿大网友咧，佢话哇，我同阿 Lin Sir 影个相啊，即系佢去咗。卡加里定边度啊？咁啊，话连 Sir 写嘢帮啲年青人啊！之后同佢讲咗好耐，阿连 Sir 写啲嘢害狗死啲年青人啊！ 梗系啦，佢系推年轻人去死啊嘛！我哋其实有个中心思想咧，就系、是、我哋认为咧，你系唔可以推啲年轻人去死嘅，即、就、系、是、我哋呢个节目啊，成日都系讲呢样嘢，你唔好推，你自己做唔到咧，就唔好叫人哋做。即系好似某组织啦，佢派红巾嗰件事，咪就系咁样啫嘛。你将 强烈不断升级噶喎，嗰啲人啊， 你将嗰个抗争者直接摆喺嗰个对抗面啊嘛，而你系匿喺嗰啲抗争者后边，同热狗推前面嗰啲人去同警察冲突系一样噶嘛，系冇分别噶。同埋你话如果真系暴力边缘论系咪啊？叫系嘛？咁咪嗰个 不断升级， 不断升级咪嗱，而家已经证而嗰个豪冲嗰个爆炸品嗰单嘢，已经证明咗呢一样嘢系唔得噶啦。即系呢个暴力边缘论，如果唔系嘅话，佢个炸弹整咗出嚟啦，佢炸柒咗立法会啦，系咪先？唔系，但系而家系佢俾人拉鸠咗，仲要嗰几个人系坐咗三四年。 佢依个暴力边缘论，佢依个暴力边缘论，即系其实等于阿陈云嘅破窗论咯，阿芒果佬嘅破窗论咯，系一样噶嘛。 所以我系 佢哋讲嘅嘢，踩住条底线咁咪可以破过去咯，冲过去咯，踩下踩多啲咁啊，冲得过八九次呢啲人。 唔系，其实你暴力唔系唔得嘅，暴力革命系可以嘅。其实我一直都话你暴力革命唔系唔得嘅，系可以，但你喺香港嘅情况系唔得嘅，因为香港咧系一个长期富裕嘅社会啊嘛。你其实而家证明咗嘅嘢就系连台湾嗰种议会暴力文化喺香港都系冇人接受到，同埋实际上系唔 work 嘅，已经证明咗呢样嘢。你一个长期富裕嘅社会系冇可能革命嘅，除非突然之间有一半人破捻晒产。咁就可以， 即系佢哋唔系到要烧炭啊、跳楼嗰个阶段啊嘛，即系唔会出嚟去到做呢种誓死嘅抗争。 系啊，同埋好多时咧，政治嘅嘢咧就系你反而做鸵鸟咧，你嘅生活会过得好啲嘅。即系所谓嘅，即系你变翻当一个曾经对某啲政团有。寄望的人呢，他们转回去做港珠呢是很舒服的。其实香港不是一个不可以做港珠的地方的，即如果你在香港生活，你做港珠是可能更舒服过你不断留意政治。 应该说做一只怎么安于生活，或者可能是懂得走位的，懂得生活嘅港珠， 讲求生活。 即系有时你见到呢啲政治，系啦，你有时见到呢啲，你可以话曾俊华都系港珠嘅。其实你见依家都系唔理嘅啦，已经。 其实咧，浅黄同浅蓝之间嗰堆中间咧，如果按住嗰啲激进派嚟讲，佢哋全部都港珠嚟嘅。 同埋佢哋係反動分子添，因為佢哋阻住抗爭啊嘛。雖然佢哋乜都冇做，但因為佢哋唔做，所以就係阻住抗爭啊。因為其實真係所謂要抗爭嗰班人，好多時根本自己都做唔到嘅。佢係要靠一個 critical mass， 但佢就諗唔到點樣可以做大嗰、那個餅，佢就不斷要求已經有分到一份餅，譬如民主黨或者公民黨嗰人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即係去夾人哋啊， 搶佢哋個餅， 去夾佢嘅夾咯，夾你俾啲餅， 係啊， 去做抗爭。 你自己屌柒人唔做咯，好似 Lens 咁屌柒人哋唔做咯。 係 Lens 化呢啲叫做，即係嗰個抗爭運動 Lens 化一個 icon 形成嚟講。唔係你依家其實你見佢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揾翻一個藉口，或者可能揾翻一個下台階俾自己。咪就係話啲人出嚟去抗爭咯，即係市民冇反應咯，即係佢哋咁樣做嘅話都，即係佢哋會覺得係自己都係一種 個市民 喺巴士要睇政治新聞咯，唔可以玩手機咯。 咁我想問你想個市民點反應？個市民可以點反應先？ 好似 好似靚鼠咯，靚鼠咪一個標準。 唔係你反應唔到啊！我意思係你。你点啫？如果我对嗰件事我都冇一个感动，我要我出嚟嘅，咁我梗系唔会出嚟啦。有乜必要？ 所以啊，共产党嘅做法就系要你表态，就系啲咁嘅嘢。即系其实系好小学鸡嘅，你留意一下成班小好小学鸡嘅嘢嚟，即系成班人喺度睇戏。你讲套戏点啊？个个都话套戏好，突然间你话套戏好难睇，因为你都唔系人嚟嘅咁样讲。然之后我搬过嚟，基本上系好蚀鸡，好小学鸡，好即系要埋堆。佢哋系等于或者我谂嗰个政权嗰、那个政，你留意下嗰、那个政权嗰个首领，一个就系一个偏锋教会嘅牧嘅传道者。佢哋话佢自己系偏锋教会啦，唔系大教会。另一个系社会上嘅边缘，如佢哋面对嘅压力。如果佢哋唔系咁坚持，佢哋系顶唔住嘅。小众嘅人，佢唔系就咁偏锋、咁偏激，佢系顶唔住嘅社会压力噶嘛。所以佢哋咪会先天上系会围路越嚟越紧。咁咪如果明嘅吓、光烈啲嘅就会成日闹人，阴嘅阴阴湿湿背后损人。呢个系佢哋嘅立场，令到佢哋变成咁样。你宽大对佢咩？佢你宽大对佢嗰阵阴阴湿湿嗰个人咪搞你咯？你拒绝佢嗰阵咪都好攻，佢咪话你咯？即系俾阴阴湿湿督你背脊。 你宽大嘅时候，佢又话你左交。 所以我认为呢班人系好大问题。其实佢其实就破坏咗成个民主运动，即系香港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其实。唔系一朝一夕嘅事，我哋讲过好多次啦。呢个节目其实就好耐之前已经讲呢样嘢。其实香港嘅民主路系 好 难长嘅。你尤其是而家你睇翻就系个大形势，就系中国嘅，即系中国大陆嘅国势不断强，中共嘅力量系不断强大。 唔系喎，苹果啊，唔系喎，好卵柒嘅，一定要支爆我哋。 所以我哋就系讲话苹果呢一样嘢，其实佢讲话人哋 害鸠死人， 其实系害死人，因为你都唔可以正视嗰个事实。就系、是、有啲人话，三百万赶三百万人，系坚持话系真系赶咗三百万嘅人一样啊嘛，嗰啲人系，其实明明嗰件事系冇可能，但你都相信呢件事系有可能发生。 大家有冇留意一樣嘢咧？即是上一屆嗰個立法會選舉，即係啱啱嗰屆立法會選舉咧，即係選咗一班，即係大家諗住初頭諗住可能劉小麗啊，成嗰啲咧，即係會走入去嘅時候，其實嗰陣時大家都係個民氣都仲要喺度噶嘛。佢哋入咗去之後咧，今屆嘅立法會咧，嗰、那個民氣咧係迅速瓦解喎。 唔係，我覺得其實最慘，我琴日聽阿 Tony 哋嘅節目，佢哋話。两次大挫败，话胡苏真系一次挫败。我觉得胡苏真嘅挫败，呢件事嘅挫败，其实系第三有三次。其实最大嘅挫败就系俾人 DQ。DQ 嗰梁油依下嘢系好大挫败，因为系香港人。 口嘅人咧， 唔系打开缺口，而系香港人选咗呢两个人出嚟，而 而佢哋呢班人搞啲咁嘅嘢，最后连带到六个人被 DQ， 系绝望晒，系完全绝望晒，成件事系而家就系咁解， 荒谬啊嘛，明唔明啊？即系你加料加料宣誓呢啲嘢咧，其实就系一直都系欲擒故纵，真系噶呢样嘢，你要睇下。你边啲人早收风冇加料宣誓嘅人，其实嗰啲人就系有善嘅人。你睇下嗰，如果真系如果要根据一个传统，喺宣誓加料嘅人，而佢今次系冇加料，你自己睇下咩人？嗰个人就系鬼嚟嘅，因为有一个人系传统系会加料嘅，但系佢就今次咧就冇加。 哦， 重胎啊？ 唔系重胎，佢传统佢唔会加，我唔讲啊，唔讲佢去啦。不过我觉得佢系好大嘅，好系有好大嘅问题咯。呢个人， 哦， 我最初都唔会觉得佢系好大嘅问题，okay. 但系睇翻佢，你睇翻佢之前嗰一届嘅表现，你就会知道今次佢唔出声，其实他应该是收到一些 收到风 或者指令， 同埋某些场合咧，佢系好聪明地低调，企喺后边嗰个人。 佢系一个好小气嘅人，我可以咁样讲， 系极之小气， 系一个极之小气嘅人，同埋好阴湿嘅。所以而家 都你唔偏激，你唔偏激，你系顶唔住嗰个社会压力。 但系咁讲啦，正如我讲，佢哋嗰种做嘢嘅方法系好，而家咧做嘢嘅方法，佢哋就系睇准民主党嚟打。其实其他嘢都唔理噶啦， 下下都系咁样嘅， 下下对付民主党，同埋对付 你见 对付公民党， 你见 佢点解系？ 佢唔单止系对付民主党及公民党，连带佢哋嘅支持者都一齐攻击佢哋噶，即系嗰个恶劣程度喺度。 系啊，所以其实已经到咗一个位咧，系一定要同呢班人切割噶啦。如果你唔系支持地区工作泛民阿戴耀廷提出嗰条线，唔该，你唔同我哋唔系一齐嘅，唔好雷动咧，我哋唔会如你，其他嗰啲嘢都唔会如你，应该要咁样先得咯。即如果唔系咧，呢班人咧，佢哋搞嘅破坏咧，系连地区工作都做唔到啊！嗱， 系啊，你做地区工作，佢闹你做咩唔理议会啊？ 系啊，所以 即如果系市民咧，即如果我例如我系支持民主党或者公民党嘅，我仲日夜俾呢班人闹埋一份。在度咁样咿哇鬼叫，即系你会觉得好污秽，唉，唔好搞啦，唉，你搞埋佢啦，我做得咁唔啱嘅话，就我支持民主党或者支持公民党都唔啱嘅话，唉，咁你哋自玩晒佢， 你咁样人，你搞埋佢咯， 系啊，咪即系个市民嗰个无力感啦，或者即系嗰种失望情绪咧，某程度上，佢哋都有份大。 嗯， 咁啊，讲下公民党啦，应该下一节好嘛？呢一节就差唔多啦，我哋而家 cut 一 cut 先，咁下一节。 喂，至于边一个咧？咁啊，听众大家估下啦，留言啦，多啲吓。 哦，嗰、那个佢问过汪向宝系边个咩噶嘛？系边个？ 即系好想去，好想去捐嗰、那个。 系啊，好想捐。但系佢嘅传统系有加料，同埋传统系成日俾人抬走。嗱，呢个我嘅新发言啦。不过唔讲住啦，而家下一节再翻嚟再讲，休息一阵。 好。